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十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尤其是在周一的时候聊这个话题，我估计呢会让大家这个原本平复了两天的心情又起波澜，就会觉得职场有高招，你们有点太狠了吧，太黑了吧，怎么在伤口上就撒盐呢？本来周一大家就觉得很难熬，然后你还要聊加班的话题。没错，今天呢就是想跟各位聊一聊关于加班的那点事儿，但是我们今天有个特别全新的角度，我们不会再问大家你加班了吗？你会经常加班吗？等等，我们会问大家，加班让你错过了什么？大家可以听到我们这个话题之后仔细想一想，因为加班的那些日子你错过了哪怕是一顿饭啊，错过了送朋友的一个机会，或者错过了向女朋友或者男孩子表白，都可以在今天跟我们畅所欲言。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都可以跟我们做实时的互动交流。大家可以在我刚才说的这两种直播平台上收看到正在直播的活力982。没错，我们的广播节目现在也可以看了，大家进直播间来看一看，听到的这个声音，跟你想象的勾勒出来的那个样子是不是一致的？如果大家觉得一致啊，就可以尽情的表达；如果你觉得这个想象有点出入啊，是你不能接受的，那你最好不要发言。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是树人经营管理人才发展有限公司的 CEO， 原腾讯 OMG 网络媒体事业群区域业务部的总监王烨。我们欢迎王烨。你好王烨。 你好主持人，谢谢。 王烨呢是一个特别温婉的小巧的一个女孩子，是南方人吗？ 不是，是北方人。 就北方人。 对，但是因为腾讯是一个就是没有边界，就是地域属性比较弱的公司哈，就地域属性比较弱，所以说我经常会被人误认为是江南女子。 也确实有江南女子那种很温婉的，你知道经常来我们节目的女嘉宾多数啊都是呢就是一看就是北方姑娘，就是她的表达呀，她的外形啊，就是有非常深的北方姑娘的那个烙印。但是今天呢这王烨到我们直播间啊，就像一股清新的春风吹进了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姐姐。 就是把我搞的，你知道我都觉得我今天的装束有点太仓促了啊，太随意了，所以我就想不禁的来整理一下自己的妆容。 没有，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我觉得可能那些女孩比较放飞自我，是因为她们还没有在特别恶劣的环境中待过，这只能说明我曾经的环境可能太恶劣了，然后导致我这样的外表可能会给自己有一个保护。所以但其实工作中不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王烨觉得自己在职场当中现在已经变身成变色龙了，会根据不同的环境来调整自己的颜色。 对对对， 自己的工作状态，对吧？ 就是在这条路上，那个是我的终极目标，但现在可能还不到。 所以我突然听出来你是东北姑娘吗？ 对。 所以你看这节目还没开始5分钟啊，王烨已经开始放飞自我了。今天呢大家也听出来了，王烨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但是跟大家聊的呢是一个职场当中我们不得不面对，也是很多人经 常会让他叫苦这个连连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加班。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你刚来这家公司的时候 HR 或者是你的负责人跟你说，哎，我们这个公司啊就是不加班，一般加班都是大家自愿的。我们想问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黑话 鬼话 鬼话。对，王爷，你之前初入职场的时候有人跟你这么说过吗？ 有人跟我说过，说咱们公司很好的双休，而且呢那个时候北方的工作一般是8点钟上班，然后腾讯呢9点半上班，最开始的时候，所以就觉得超级赞。但是后来发现了，就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啊，但是邮件啊手机上有个 RTX 我们内部沟通的一个软件啊，就是它永远就是你要永远在线，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人在家心也是在工作，就是根本就没有边界不清楚啊。然后后来有了微信之后，所有人的工作和生活边界都不清楚了。所以就是你说那个肉身在哪儿好像也没那么重要。 所以其实那个工作的状态可能人家并没有说什么黑话或者假话或者鬼话。 对， 我确实给你下班了，但是你回到家你这个任务还是得完成，所以你不得不在线。 对，但是后来我干了领导岗之后呢，我是这么教育我的员工的，我说因为你看你上班的时候有时候你不也出去接个电话跟女朋友吵架哄哄然后购个物，我说所以说工作和生活本来就，我说你看下了班时间你就觉得是自己的，上了班时间还是自己的，我说这也但是你比如说你带团队和你自己只是那个助理小妹的时候那角色不一样，就是在总是在切换。 所以其实王爷才是我们今天要声讨的对象，说那些鬼话的都是王爷的。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就是你要在这个角色当中来转换定位，这个就是我们如果当时是一个初级的员工，或者我们永远是一个下属的角色，我肯定是不愿意加班，或者说呢我不愿意面对这样的实际情况，我哪怕我就辛苦点儿，我在工作8小时之内我的强度高一些，我把工作完成了，下班之后这时间就是我的，我不需要任何人来支配。但是呢你有的时候工作量是没有办法让你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作为下属和作为员工的这个领导层的心情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最早我想问一下这王爷，就是做下属的这个岗位，就是让你被迫加班的这种时间多不多？ 不多，因为是我还是比较愿意主动加班那种员工，因为我觉得上班的时候是这样，上班的时候呢就是工作的时候就是做那些需要和跨部门沟通的比较多，但比如说你要真写个方案，你要真做一个 PPT 什么的，其实你是需要等大家都走了，你安静的在，比如说像主持人像文艺工作者，我们要写个稿子，就是在夜深人静。 哎，等等亲爱的，主持人现在都被你画成文艺工作者了。 我说的不对吗？ 听起来我要进娱乐圈发展一样。 我们本来是离娱乐圈最近的行业嘛， 也就是我马上就成老艺术家了，是吧？所以就是在你们看来，只有大家都走了之后， 有些工作是你要沉下心来，就是能进入心流状态，那个时候你可能会是自己发挥的最好的一个创意啊，或者特别是需要创造性的工作，那个时候做其实是比较好的。但比如说我有了小孩之后，其实是对加班是最痛苦，对出差就比较痛苦，那个时候平衡。但后来我就是带着工作，他写作业我也陪他，就让他知道妈妈也在努力工作，其实就是没有不能调整的。但是那是原来那企业文化也比较好，就是可能大家，但其实最崩溃的一种加班，因为我早上看到就是咱们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其实最崩溃的一种加班是什么，由于领导的焦虑造成了所有的下属都在那加班，其实就是没必要，就是说伪工作，只要不是伪工作其实是真实的工作。我觉得所有的年轻人现在，其实90后什么，其实他们真不拒绝加班，因为成长是每一个年轻人都渴望的，但就是说如果你让他认为那个工作毫无意义，其实才是最崩溃的。 没错， 也不是加班本身， 对，就是加班本身我们可以，就是有意义的加班我们把它理解成鸡汤，我们是大补的， 对吧，所以加班这碗鸡汤我干了也就干了， 对， 可是加班这碗毒鸡汤喝得我好忧伤，这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就是你刚才说的，它明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对， 但是它必须耗着你在这儿把这件事情用时间去完成，所以我们称之为毒鸡汤。你喝的，你千万别告诉我这碗毒鸡汤你喝的很觉得大补，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 每一个人都得喝过， 对， 就没有一个人没喝过。而且呢就不要犯错啊，其实我今天看了，其实我特别想跟小朋友们分享什么呢，如果有年轻人， 小朋友们 如果有年轻人在听广播的话，我40岁 啊，真的， 我是70后 哦，我真的以为你是80后。 没有没有，是我刚生完小孩，就是小孩不到一岁的时候，有一阶段特别焦虑，就刚上班。但其实那个时候自己没做领导岗，也不是特别理解领导。那他有一次就跟我说，说就打电话，周末就周日打电话就跟我叨叨一顿。但其实我那时候是正在给孩子哺乳，也特别焦虑，就是我准备吃东西， 哺乳期的时候， 对，还没断奶。然后我就跟领导就发飙了，我说你现在跟我说和周一早上跟我说是一样的，我说我现在什么动作都做不了，因为我说你明天早上跟我说，我说这样我还能心情好十几个小时，我说你这样。然后后来其实我撂电话挺后悔的，但也只是后悔啊，并不理解。然后呢，自己做了领导岗之后呢，其实就理解了，就是有的时候领导是有压，领导也是人，他压力可能比较大，他需要向下释放，他大多数他是不会，其实一般的能走向领导岗的人，他都是有抗压能力的，但是你也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优秀的领导吧，人据说优秀的领导只占所有领导的不到30%哈，几率特别低的其实。所以大家遇到没那么好的领导都是正常现象，遇到好的才是小概率。但是我当领导岗之后，我给那个哥哥啊，后来打电话致歉了，就是我说我理解他，就是怎么，我说我现在做的肯定不如你好，然后我说但是我说如果下次有员工跟我那样发飙的话，我能理解那个员工也， 我以为你说如果有员工冲我这样，我一定饶不了。 没有，我是说我也能理解他，但是就是同理心这件事情，你是要有了生命的经历之后你才能有，你不能要求小朋友没有生命经历的时候你就让他理解，然后就是，所以就是没，就是你可能他是领导，他也是新人，新领导他也是新人，所以说就是这个有更多的同理心吧，但是更多的是要向下兼容，就是更高位者向下兼容， 没错， 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加班这件事情，每一个人他可能因为这个年龄状态或者生活状态，他对这件事情的理解也不一样。 一样， 你比如说，经常就说这个单身的男女青年。他可能需要在工作当中来填补一些东西或者释放一些东西。 对， 你说要不然正常的上下班，比如我们朝九晚五，你晚五之后漫长的漫漫的傍晚和漫长的黑夜，你要怎么来打发？你暗自妖娆吗？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是很多人愿意辩证的看，就是如果你有足够的 IQ 的心态的话，你会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宽慰啊，你想试图让自己理解这个事儿，然后去接纳这个事情。但是多数的年轻人呢，可能因为我现在我不知道王烨有没有发现，就身边年轻人的这种抱怨的声音会多一些。 是的， 他可能跟当初我们初入社会的时候那种满怀理想、壮志雄心的那个阶段是不太一样的， 一点都不一样。 我们刚开始，我们是说：“哎呦，你看现在孩子怎么都这样呢？我们当年可不这样，没人天天计较这些个。” 对。 但是我们仔细又想一想，他们现在面临的社会压力远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大很多，你觉得你不敢，你不是很认同是吗？从你的表情里看出。 对，我不是。 你请讲，我就喜欢听不同的意见。你说不同意见的时候，我完全给你关了话筒，你说吧。 太黑了，主持人太黑了。你们这个行呢，就套路太深了。 我再给你强调，这是新闻行业，不是文艺工作者，我不是老艺术家。 新闻行业我们还是很严谨的。 对。 那个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孩子跟我们成长环境不一样，因为我们为什么当初那么隐忍，是因为我们要自己买车买房养孩子，就是我们的压力，其实现在的孩子压力源于他，就是他没有过压力，就一点压力他可能就觉得压力，是压力是这样的，我觉得压力这件事情是跟你的抗压能力有关系，你压力很大，但是抗压能力更强，那这个压力对他不算什么，那而且现在的孩子跟我们，以这个是人家没有我们那么缺钱啊，首先这是客观事实，不得不承认。 一直播的孩子们，你们说一下你们到底缺不缺钱？第一个是缺钱， 还有一件事情，现在的孩子必须得是他们抱怨多，是因为鼓励少。其实他们的鼓励已经比我们那时候多得多了啊，因为咱们那时候不但没有鼓励，还得批评。 对。 但是他们现在是什么？他们现在是打游戏长大的，打游戏三分钟、两分钟就让你爽一下，说你双杀了，什么什么，说你参团了，说你反正就是一会儿就给你个鼓励，一会儿就给你点个赞，给你星，给你钻石，给你金币，给你什么勋章，反正各种鼓励，但现在真正的职场中谁成天鼓励你啊？ 对， 都累懵了是吧？这领导也很累的。但是现在的孩子就是在他们的从小的教育，不是从小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一路鼓励过来，老师和家长，然后呢，他陪伴他们是电子游戏，这电子游戏呢一路也是 就是鼓励， 嗯， 哎，一会儿人噔噔噔嘣，噔噔噔嘣，嗯，人家就得到一个鼓励，那个音乐就对了，他就心里有总有爽感，就总让他到达嗨点， 嗯， 但是工作中就唯一不一样就是工作中，他跟完全原来不一样。领导首先他即使领导不批评也比较漠然， 嗯， 冷冷的脸那他就看不了，所以说带90后员工的关键是首先你要成为他的榜样， 嗯， 就让他崇拜，就让他觉得信，跟这人行能成长，然后就是不断的鼓励他，哎呀，就比如说有的没的的就鼓励， 嗯， 就是而且要鼓励的非常具体，因为这帮孩子太精了，你知道吧，你鼓励他说今天真漂亮，不行，说今天这条裤子和衣服很搭，对，所以就是各种鼓励，生活中就是他们其实他们很单纯的， 嗯，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就是王爷刚才说的这一点，就是我们那一代人70后或者说是60后，他都是我们一种秉承的传统的教育理念，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啊，就是。没有什么慈母啊严父啊，然后或者是慈父严母，好像都挺严厉的，所以都是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在老师学校 里面恶劣的环境下， 而且当时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学校里面老师体罚学生很正常的，你不听话就是一顿打， 要不老师都没尽责， 对呀，啊，你在学校打完然后回家打，你知道就活不出来，就是突然有一天到社会上了，你觉得啊这个社会竞争压力好小啊，远比我当时要宽泛很多， 对， 所以他其实那个心理你的适应度它是有所上升的，就像你刚才说的，现在的孩子不是说他们怎么样了，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鼓励式的赞美式的教育，就是很少有孩子愿意，对，很少有孩子愿意站在路边给别人鼓掌，他都是要成为那个领掌的人，或者说是被掌声拥护的人， 在镁光灯下待惯了， 没错，嗯，就是我们这样的文艺工作人王爷，你知道 我这个梗得罪人了，真的是，怎么就是女人真的是这样的，这个 记仇啊，就是我作为一个老艺术家记仇，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来剖析每一代人的成长，就是因为可能这一代人每一代人他对于一件事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在我们看来这一碗是鸡汤加班。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毒鸡汤， 毒鸡汤，对，认识不一样， 没错，所以王爷你现在做了这个领导岗位，而且现在又是这个 创业了， 创业了又是 CEO、嗯、CEO 身上的那个担子和你做一个部门的这个主管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完全就是原来其实是相当于在体制内创业，就是在一个大盘子下，你今年要多少预算，你做什么产品卖什么，是这样的，就是你有多少个 high count， 你要多少个人啊，就自己统筹，现在是要自己找钱，自己找人，自己带团队， 嗯， 然后自己找模式， 嗯， 自己创新产品，关键是以前是这样，以前有技术团队帮你不断的迭代你的产品嘛， 嗯， 升级，现在这些工作可能都需要自己来统筹，而且更多的跟90后打交道，因为原来比如说我的团队中可能有85、87的，然后配几个90后的，现在最小的已经有94、95的进入团队了， 哦， 就是比我小大概15、16、17岁那样子， 哦， 所以就是你要穿越到他的世界，就是我刚才特别喜欢您夸我年轻啊，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觉得我必须年轻， 嗯， 因为你得有同理心能进入他的就是世界里去， 没错， 然后一个是自己能保持年轻，再有一个能保持团队高效， 嗯， 要不然一整他人就说一个啥玩意儿你都不懂， 嗯， 之前他们管我叫小姐姐，我说小姐姐是什么意思，他说姐姐你百度一下，然后说啊，一百度是萌妹子的意思，啊，就是其实自己也很嗨，但是就是他们有他们那个语言哈， 嗯，对， 后来他们经常在一起玩游戏，我就看他们玩，给他们加油哈，嗯，打 就是在工作时间玩游戏吗？ 工作时间可以啊，就是，嗯，但是我就是因为现在大多数的创业公司其实是任务驱动，就是用结果说话， 嗯， 我要求在什么时间节点交出什么， 对， 可以。但比如说他们就开黑一局，我也不管，啊，然后他们如果输了我还会骂他们怂，如果他们赢了我也给他们点赞， 啊， 就比如说可以请他们喝可乐啊，买冰糕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鼓励他们，就是因为你要是不让他玩这个，他在那儿也未必工作，他可能是伪工作者，所以你让他玩完了之后你让他消停工作，所以我儿子只要一跟我提出来，妈妈我想去公园骑车，我说好呀，我说骑完车回来我就读英语，我就读什么语文写作文怎么，所以就是他想什么，就因为他其实这些孩子他们特别有分寸，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他们玻璃心，我总让他们修炼成钻石的心哈，就是，但是其实这很难，而且他们 自尊心特别强，脸皮特别薄。 对， 所以就是说，当他有一个需求，你要拒绝他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会打击他积极性。 嗯， 所以保持他积极性的时候，其实他就玩一会儿又能怎样？ 对， 你不让他玩，你说他就能工作了吗？ 嗯， 就是这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这个是要工薪的管理。所以说就是，哎，现在的就是感觉，其实创业压力还是挺大的。 没错， 但是人生需要有自己的主场。 我真是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一个王爷， 完全。 对我给大家可以就是形容，简单形容一下我跟王爷初次见面啊，就是在我们广电大楼下面传达室见面的时候，哦，我一看这个姑娘娇小温婉，然后呢她拿这个手机默默的在安排着工作，戴着一副这个眼镜啊，我说这个，哎，今天这个嘉宾我估计需要至少十分钟的时间我在直播当中来调动，因为我每见一个嘉宾，我通过跟他简单的交流，我就要迅速的在我的脑子里面建立一个我们聊天的场。我在想我用什么方法带入他，然后我给自己的一个心理期限是多久把这个聊天场带起来，我会有一个职业的这种反应。 你想到我速热是吗？ 对，我没想到这个他特别愿意当把每一个场地当成他的主场，他今天也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我跟小编这个预约一下啊，这个王悦老师可以再来一次。 是吗？谢谢。 我觉得这点特别好，我也可能源于你长期的这种在这样的岗位上跟90后跟年轻人在不断的在打交道，因为网络公司它多数呢都是一些年轻人。 是的， 但是在帮他们建立他们玻璃心见到钻石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又何尝不是你自己历练的一个过程。我因为我现在 我 对我经常因为我现在也自己管理一个小团队，你团队下面有多少人？你们公司 现在有7个人， 7个人，就是 90后， 都是90后。我团队呢，就是下周开始就一个人了，然后呢也是90后。但是我发现就90后的孩子，他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他需要一种鼓励式的一个， 对， 我甚至都可以觉得是一种鼓励式的教育了，因为他们在职场是需要有人来帮他们一步一步完成一些动作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是一味的或者说是打压，或者说是提出各种质疑，可能对这个孩子未必是一件好事情。我有时候也在反思我自己，会不会在稿件啊各种方面要求过于严苛。但是呢，我又在想，如果这个孩子跟了我，我不这么做的话，我会不会耽误他的前程？ 肯定会耽误。 对，你就是这么宽慰我的是吧？ 不是，肯定你做的是对的。 嗯， 就是，但其实这个对我们要求特别高。 嗯， 他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沟通的技巧。 对， 因为我总结了所有的工作，最终其实就是两个字：沟通。只要你不是做生产线的， 对， 其实你做的工作就是两个字：沟通。 嗯， 我跟姐姐分享一个我之前啊，就特别自我的放飞自我的时候是怎么带团队的。 嗯， 我跟人家布置工作了，我说完了布置工作呢，其实我就想知道他说没说清楚啊。 嗯， 我听没听清楚，我就直接就问他，我说你听清楚了吗？给我重复一遍。 嗯， 然后但是呢，现在我不会这么说了，现在我基本就会说，我不知道我表达清不清楚哈，要不你复述一遍。 对， 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其实呢他也明白，但是还照顾他自尊心。然后后来之后呢，我每次布置工作，小朋友们直接就会说，姐姐我跟你说一遍，看我理解对不对。 嗯， 然后就这样了。然后其实最早的时候孩子们特别啰嗦，你知道吧。嗯，孩子们就是总是想跟你委婉，因为他觉得咱们委婉。 对， 其实不知道咱们其实简单粗暴的喜欢。 对， 然后他就会回来见了一个客户回来给你绕啊。 嗯， 我说这样，你如果一句话能说清楚就说清楚，我说如果三句话能说清楚就三句话。 嗯， 不要超过5句话。我说，然后我说其实我想知道的就是那几件事。 嗯， 他就会想一下，领导姐姐你是不是想知道他有没有预算，今年有没有钱了的人。 嗯， 然后还有他去年跟哪几家公司合作过。 嗯， 然后他的心理预期是怎么样。我说对啊，我说你看你会总结。 嗯， 我说要不然你啰啰吧嗦，我去我见了谁又说了什么跟，我说你就说一堆有的没的的。 嗯， 我说如果我现在不忙还行，咱们俩唠闲嗑，如果很忙怎么办。 嗯， 我说你汇报完工作，我说如果我觉得这个客户有意思的话，咱们俩再继续聊。 嗯， 就是他的人物关系什么。其实小朋友们学习能力非常强， 没错， 但是就是我们指引，但是以前咱们领导可不是这么说，咱们领导就说 完成没 完成呗，那个什么就是这么啰嗦呢，他也不会启发你。 嗯， 但现在对于我们要求高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要启发式的。 没错。那这个启发式的其实也包括比如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种加班。 嗯， 因为像我们原来说你工作没完成，这个小王你晚点走啊，把这个文件给我打出来。 嗯， 比如我原来当学徒的时候，就刚到电台的时候经常就是突 突然你本来以为没事了，完了跟着的这位实习老师呢就说，哎，高丽你帮我再写一篇稿子，明天要着急要用的。那你那个时候你没有任何质疑这个事儿，凭什么是我，你凭什么留下让我做这个事儿，不应该是你做的吗，你给我钱了吗，这种想法从来没有过。哇，老师要让我做这个事情，哇，他好看得起我呀！我好长一段时间， 然后他能帮我改一次稿子，我能跟他有一个近距离的沟通。 我就是好长时间一直活在自己的幻化里，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对加班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你从来不认为这是加班，你就觉得这是给你的一种 岗位职责， 没错，而且是一种恩赐。这老师人家看得上你才让你做这个事情，但是现在我觉得已经完全没有这个概念了。所以王烨，你觉得现在你自己加班的时候，就是一些事情是你能做就做，还是说你尽量的交给下面的孩子，他们是可以认同加班这件事儿的？ 如果需要，就是如果他们能做，我不做。 啊， 因为他们需要成长，还有一个他们加班我不走， 啊，你陪着一起啊？ 嗯，就即使我在那没什么事儿，我也装得很忙碌，就有在加班。 嗯， 因为其实他们，就是，就是一个是榜样的作用，再有一个就是，其实如果大家都加班，他也没什么感觉。如果老板不加班，总是我加班，其实是有，其实像咱们创业团队哈，80%以上的活儿，比如说找钱啊，什么什么找场地啊，都是老板一个人干。 对。 嗯，但其实但是这个小朋友们，你指望他理解，我觉得这个咱们有点太奢侈了。 嗯， 这个奢侈品。绝对的奢侈品。 嗯， 但是他就是我说，那他们能干我就让他们干，因为他们得成长嘛，要不然总撒不开手。 嗯， 再有一个就是他们加班我就尽量不走。 啊， 然后比如说我买杯咖啡，叫个外卖，就是 陪着他们。 对，这也是一种鼓励。再有一个就是我得让他们知道，你在这儿是拿工资的，你上学是交学费的。 嗯， 你在这儿拿着工资，我还教你东西，你有自己的。然后我每个孩子，我其实他入职的时候我都给他讲一下他自己的职业规划。 嗯， 比如说你的素质模型，你匹配的目标岗位是什么，你大概你得规划几年。 嗯， 因为现在的孩子有一个特点，就是频繁转岗，因为他们不想加班嘛。啊，他们就频繁转岗。频繁转岗其实我也招人哈，就是如果你看这个孩子简历经常转岗的话，就是经常换，你不会要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根本就没有忠诚度可言。 对， 你如果你总是找错，就是你总找错男朋友，总找错女朋友，你总找错单位，那说明你不是傻就是瞎，是吧？ 嗯， 判断能力有问题。 对， 如果你是找的对，但是你坚持不住，那就是你毅力有问题。 嗯， 你不管哪个有问题，我都不能用你。所以这个结果就告诉这样的孩子不行。 嗯， 但是这样的孩子本身其实他可能刚入职场的时候，他没有一个这样的教育。 对， 他 没跟对人。 对，他第一份工作，其实人的第一份工作很重要，他对他以后的职业生涯都有影响的。 嗯， 但他未必那么好命，是吧？帮他规划一下他职业，或者让他知道一个江湖上是怎么回事哈。 嗯， 有的企业特别不负责任，在哪儿说这企业文化、家的文化啊，扯什么？球队文化好吗？科比都要退役的，曾经辉煌战绩都要退役的，你不能总在这儿的。 嗯， 所以就是，你 就是一开始就要告诉他， 就是这样， 江湖是险恶的， 对。 但是你可以通过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你的江湖地位。 你可以有装备啊， 对 啊，你可以有能力啊，你升级闯关，你总得有，你总得会。两下子吧， 我听出来了，这个老板通常加班是跟员工打游戏，就是会拿各种升级闯关来做。 其实我不会打游戏，我一个游戏都不会，就那个跳一跳我都玩不明白。 所以我特别理解王烨，就是你刚才也说了，在家会陪着孩子写作业。 嗯， 就告诉他你辛苦，妈妈也很辛苦，我们在一起做一件事情。 对， 对，哪怕我其实是拿着这个，就跟我们上学的时候拿着本书，里面其实外面是英语书，里面是金 手机，是吧？ 对对对，那个时候是看各种小说。我特别理解，就是现在你加班，孩子们加班，你也会陪着他们，其实就让他们有一个心理适应的过程，先帮他们度过玻璃心的这个阶段。那这个其实也是对一个公司的 leader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确实是。 那我们广告之后和王烨继续聊加班的话题，一会儿见。 叔叔，您这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日、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 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械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之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各位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都可以收看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节目，来看一看声音微婉啊，温婉。你看让你说我文艺工作者，这家伙发音都不标准了。偶尔呢会冒出点东北碴子味的我们的嘉宾王烨是一位新朋友。那王烨的身份呢，现在呢也是有了改变了，他是树人经营管理人才发展有限公司的 CEO， 原来呢是在腾讯 OMG 网络媒体事业群区域业务部做总监。所以王烨今天呢来聊关于加班这个话题是非常有发言权的，一步一步从最基层的员工做到公司的中层管理，然后现在又跳脱出来自己做了创业公司的 CEO， 所以这样多重身份呢会让他对加班到底是一碗营养的鸡汤还是一碗毒鸡汤啊，他会有自己清晰的一个判断。所以今天我们也想问一问各位听众朋友，你觉得加班这个事情在你看来到底是一个有养分的煲出来的鸡汤，还是说真的就是一碗毒鸡汤？而我更关心的是，大家现在仔细想一想，有没有因为加班错过了哪些你认为特别重要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很遗憾的，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另外大家也可以在蜻蜓 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通过这三种方式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节目之外如果这话题没聊够没关系，别忘了我们招地儿，就是我在电线杆子上都贴了招地儿的电话了，招弟的微信号是15801552030，15801552030，也可以在节目之外跟我们这位90后的招弟来聊一聊你对加班这件事的看法。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些加班的种种的事情啊，和王烨呢，我们两个也是这个有点带面啊，就是面的时间很大很广，两个人两个女人聊天就怕这样一投缘吧，就说的都忘了主题是什么了。我们说的是加班这碗毒鸡汤，接下来呢我特别想问一下，回到我们故事的主题，节目的主题，王烨你现在想一想，有没有因为加班错过了你认为生活当中或者是再夸张一点生命当中重要的事情？ 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就脑子里飞速的运转哈，因为我好像太多了 啊，真的 太多了。但是我说一个最有就是对我感触最深的吧，就是前几天啊，我去接我儿子，就是去放学去接他，然后平时呢我就站在家长排队的第一个，然后我就跟他非常热烈的招手哈、非常热烈的招手，跟他说明明今天奶奶生病了，妈妈来接。我就还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其实他四年级了，十几岁了。然后他一路都不跟我说话，直到到了家里楼下，我说你今天在学校遇到不开心的事了吗？有人欺负你吗？还是说你今天表现不好，老师没给你小红花？他说都不是。但是后来我说那妈妈不理解了，妈妈你看工作也不管了来接你，你怎么这样啊？我说妈妈觉得很委屈。然后他就说了一句，东北哈、东北老爷们儿，你偶尔接我一次能不能不要那么嘚瑟。哦天哪，让我在小朋友面前很没面子的。因为他们放学、 这个、点在这儿， 他的放学、他放学有一个仪式，就是说他排队走过来的时候你跟他打招呼，其实人家还没结束呢，人家是要老师说同学们再见，然后他说老师再见了，咔敬礼完了再找妈妈来。但是我这个时候跟他，其实我属于就是打扰人家排队、就放学仪式了嘛，然后整得他们小朋友都看我。然后可能他觉得就是他刚有 面子上挂不住了， 然后关键是他说你偶尔接我一次能不能不要这么嘚瑟。就是两个点，就是说首先他在抱怨你是偶尔接我，就因为你接我很少，然后你接我这么少，同学都不认识你是谁，然后你就嘚瑟。我的天哪，就当时你知道吗，我是温婉的，看很文明的哈。就是他如果用嘚瑟形容你的话，就是你是超级崩溃，其实但是你能听出来他另外的一个抱怨。就是他一年级到三年级之前我没参加过他家长会，幼儿园阶段没参加过家长会。因为我原来的工作是一半时间出差， 就是原来在腾讯是吗？ 对，所以呢就想现在呢，然后我有特别给力的婆婆啊，你可能看着我沟通能力强吧，就是婆媳关系特别好，超级给力那种，超级给力，然后一直带她，所以就是她跟奶奶可能就是更容易什么话都说啊，好，然后她对我也没什么预期，就是你来接我，我也不惊喜，我没有预期，我干压根就不想这件事儿，放弃你了，这只不过是你回去就会问我，你她写作业写差不多了，我回家然后 检查一下， 检查就给看看，所以她。所以说他那天我就知道其实他心里是有抱怨的。所以是就是就是尽量平衡，你要说完全工作和生活什么自己的职业规划完全能平衡，我想是很少很少人能做到，总不能说没有哈，很少很少人能做到，你总会有割舍的。我还见过有人因为加班哈，然后还要会同学你知道吗，他带着他去车站接了他同学去给他妈妈过生日，然后再带着他同学从妈妈生日宴会上回来到公司加班，这是我原来的老板原来的领导这样，因为他很多年没见的同学他想接，他想接这个同学，然后他妈妈还过生日，然后他就带着同学先去，然后带着同学加班，加完班之后带着同学吃夜店，就是不是那叫夜宵，夜店可能不是啊，不太。 你是这样的吗？夜。 然后就是，你就知道，其实他那个时候我还小，不太懂啊。但是那个你就知道，其实他是在做一种平衡。 没错，就是那个时候王爷还小，其他都不懂，懂得夜店。我也捋出了像儿子那样捋出了关键词了，所以我是很能理解。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你之前那位领导也很强，他其实就是在努力平衡， 是 把这些感情都维系下来，以免让自己。遇到我们今天问的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加班错过了哪些重要的事情。像刚才孩子对你的那种听起来是玩笑话，但是我能理解就是一个母亲有多扎心听这个，他你错过了他特别多重要需要陪伴的时候，而儿子呢 有仪式感的都没有， 儿子已经我觉得最让人揪心的是他已经习惯了没有你的陪伴， 对， 所以你的出现呢会打破他认为的那个宁静啊，就是我特别理解王爷说这个时候是看似就是侃侃而谈，其实心里的那种小小的这个委屈啊，艺术人生现在开始了。 就说吧， 我成功的快把王爷忽悠哭了。其实这个话题我相信一定会让很多的人有感慨，就是也许他还没有孩子，也许还没有成立自己的小家庭，但是他有的时候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主动的他做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想打发孤独，被动的做这件事情就迫于工作的压力，但是他一定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错过了一些事情，所以我们才会有今天的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有，你看咱们一整那个春晚不是煽情吗，谁多少年没回家 过节了，在那儿在春晚的岗位上坚守， 没错， 艺术工作者，我们向他们致敬。 对对，因为我曾经就有这样特别特别刻骨铭心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在我的这个本职岗位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今年连续第四年是我们广播电台春晚节目的总主持人。我是在第三年的时候，当时呢家里面一位至亲就是突然得了恶性的这个急发的病，然后呢是需要我们回去的，但是其实所有的人都回去了，我本来也要回去，我父亲坚决的让我留在岗位上。当时老爸就语重心长的跟我说了一段话，他说现在我们就即便是都回去，哪怕你叫上你认为最强的医疗团队，你调动你所有的朋友资源回去，可能都无力改变现状，因为现在已经是这么一个现状了，就是你回去之后和你不回去对于他来说是一样的情况，但是呢你回或者不回对你现在的工作岗位来说不一样，再大的事情，家事再大的事情，在单位来看它都是一个小事情，因为尤其是你面向亿万听众这样的一个平台，你不可能去跟每一个听众解释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突然不能做这个主持人了，台里面可能会给你一个宽容的一个心态来理解，但是呢你这不是一个职业的状态。所以那次呢就是我没有回去，其他的亲人都回去了，后来我在那一刻是觉得父亲很理解我，我在心里也是很释然的，那他们都回去了，我在这边我工作就好了，下了直播之后我就没有耽误我的工作，然后我就直接开车直奔山西，就没有任何片刻的停留，所谓的庆功宴什么都不重要了，下了直播收起我的东西我就走了。可是回去之后还是错过了跟他最后一面，就是我现在讲这件事情不是想告诉大家我为了工作牺牲了什么，我有多么的崇高，我是想真真切切通过一个过来人想告诉大家的是，如果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选择回去。 对的， 这是我义无反顾的一个选择， 因为那个没有机会再， 没错， 而且那个是你那个你的那个角色扮演也是没有人能替了你的， 没错， 没有可替代品。 对，其实呢那一刻我知道老爸他对我的理解和宽慰是对我来再说那一刻是受益的，因为我确实是有一种权衡在里面，我即便我再想回，但是我那边我也不知道跟台里怎么开口，因为毕竟是这么大型的一个直播，但是现在我再回过头来想，没有什么是比这个，你哪怕是你无力改变，但是你看到了最后他对你的心理是一种这一辈子的一种释然。而因为这件事情，我因为我的加班，我错过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我和他的最后那一面，哪怕就是我回去他也没有苏醒，最终也没有苏醒，但是我觉得我心理上我是过做了这件事情，我可以走过这个坎儿。现在这个成了我永远， 他不需要，是我们需要。 没错，其实就包括很多人，就是生命到弥留阶段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说生者的痛苦远远大于逝者的痛苦。 是的， 因为他是把 他是解脱了， 没错，无尽的悲痛留给我们。你每一年在这个节点都要去思念一个人，这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说，现在如果给我一次这样的机会的话，我一定会说不，我一定会义无反顾地做那样的选择。但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年轻初入职场的孩子们，你们在这个阶段是很难做出这样清晰的判断的，所以有的时候一定是要经过一些阅历，你经过一些成长，你才知道什么东西是对你来说特别重要。那如果你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有一天你的加班和你生命当中重要的人和事情要做权衡的时候，我个人从我的角度，他可能就是一己之言，你可以不用去理会，但是我给你的角度建议就是义无反顾的去做你认为重要的那件事情。加班你可以放在其他时间或者找个机会解释，在我看来这个更重要。王爷你赞同吗？ 我赞同，就是我原来的公司它有一个，就是你要想提升的时候呢，其实你必须要有自己的辈分，你要比如说你培养好自己的辈分之后你才能升职。就所以就是说让我们工作中更开放更有胸怀，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要有自己的替代品，就是其实领导现在不止工作就是更高，他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就是说如果这个突然有什么情况，那他有辈分可以选择。 对， 但其实我们就是刚才姐姐我要变主场哈，就是刚才姐姐 是嘉宾那段啊，那段我是主持人， 你是朱军，我是冯巩。 对，然后其实就是我们有很多角色扮演，比如说你是妈妈、女儿、儿媳，然后你是公司的谁谁谁，你是公司谁的谁谁谁，比如说你是谁谁的领导、谁谁谁的下属，但是你一定要想清楚了，哪些角色别人是替不了你的， 没错， 哪些角色其实你是可以随便被替换掉的， 对， 当然我们当然面试的时候，面对 HR 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热爱工作，当然我们也真的热爱，但就像刚才姐姐说的，当你面对真实选择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哪些岗位上是不可替代的。 对，就是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加班或者说一些不可替代的岗位，就像王爷说的，他总有一刻会被人替代，就包括我们做文艺工作者，我们做这行也是，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做这个工作是安稳的，我可以没有后顾之忧，我可以靠我的资历躺在你过去的荣誉里可以躺很久。我现在经常看我身边的这些新生代的主持人，哪怕就是一些网络上面那些不起眼的无名的一些网络主播，他的那个表达能力，他的表达欲望，还有他对这个现在网络世界的这种了解，足以让他成为所谓的新一代的霸主，所以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拿这个话筒是多么稳固的。所以你会发现主持人高丽话特别多，因为我不知道明天我还能不能在这说。 其实我说一个你就释然了。你看董卿不上春晚，春晚不继续吗？ 好吧， 没那么重要。 好吧，你这个刀扎的我。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句话，什么说特别名人说的，叫什么？我们要尽能力什么爱我们所爱，但是要知道我们所爱的一切都如朝露啊。 没错，这个话太重要了。就是那个露滴，它在那一刻真的是很美丽的，但是它。你也可以理解成昙花一现， 是 没有人哪怕光环再大是不可被替代的。所以刚才呢，我们聊的就是在生命当中错过了，因为加班错过的一些重要的事情。我现在也回过头来，我们再从职场这个角度来说，就是王爷，你觉得可不可以通过加班这件事情来判断一个员工是好员工还是一个态度不好或者说他能力比较差的一个员工，这件事来判断？ 这件事理论上是应该个案，但总体吧，因为我们上节目我们那说一个总体大概统计学的，就是类似于这种 大数据啊， 就是其实我不会的，因为比如说这个人他比如说他拒绝加班是这样的，他一定是能力特别强的，像比如说他，因为我见过拒绝我加班都是说我一会儿有什么什么事儿，姐姐我要走，但是我告诉他一般都会有一个但是，我什么时间节点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出来，因为他人家确实有事要走，你不能不让走，而且人家说了我，但是说如果就是因为我不想加班这种，他基本其实他是不想干了，你知道吗？ 就是横竖说什么我都不加班， 对， 你就要听出言外之音， 对，但其实就是说真正的完全拒绝交出工作结果的其实是比较少的，比较少见的，但是你能看出来，如果是什么时候你觉得这人态度有问题了呢？就不是说他加不加班态度有问题，是他交出这个结果你能看出他用心还是没用心，对没对付。如果他交结果很对付，就比如说今天我们上节目好像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今天有几个主题，那我们就觉得这个嘉宾或者你不要来了哈，因为你首先你不认真嘛， 对， 就是你不尊重自己首先， 对， 然后而且我经常告诉年轻人的是什么呢，你的时间其实比我的时间宝贵，就换句话说我已经站过哪儿哈， 对， 我已经怎样了，但是你还没有，你还要奔着那个使劲，你其实是我的前一个阶段，我一般都会告诉他其实你更需要成长，不是说我需要你成长，51%和49%的关系，最起码是这样是吧？ 对对， 就是让他像激发他自己从内要燃他，就让他比较燃，这个，但是 就是你要给他煲这碗毒鸡汤，让他甘心情愿的喝了他。 但是说如果他就是横竖不加班，这个时候你不用跟他计较了，他可能不想干了， 没错。 但如果真的就是说我拒绝加班，那这个人肯定其实敢跟我 say no 的哈，我都认为能力比较强，然后他会给你个什么时间节点，给你个结果，而且那个时候不是你要求他，是他自己要求他，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他已经要做出一个高度自尊的产品， 对， 就一个结果交付于你，其实他交付的那个，而且你要相信人是自己着自己面的吗？你怎么不相信自己？ 没错没错， 这个， 也就是说如果他是拒绝加班，是其实我们不能通过这个来判断一个员工他 他的态度或者说是一个所谓工作能力，就是通常来说能很坚决地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有足够的工作的能力的底气。 对， 我能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且你刚才用了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就是他对自己是有很高的这个要求的， 是 他是在工作上面体现他超强的自尊心。你让我通过加班这件事儿完成这个，我觉得我自尊心交代不了，我得保证我的尊严，所以我不需要加班，我也可以把这件事情完成。你给我个时间节点，我给你交一个满意的答案， 对， 就可以了。 是的， 所以这是从我们一个管理层的一个角度来判断一个员工。但是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多数的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加班是一种常态。 是的，原来太普遍了。 王爷，你原来是在腾讯的，我听说这些网络公司就是恨不得这个办公总部就是吃喝拉撒的地方， 全都有，就是 床啊、铺盖卷什么都有。 你的那个你的卡位底下能拽出来一张床，加班床，特别是那个互动娱乐，就是做网络游戏那种，你知道吗？就是他们是人停活都不能停，然后公司给你配备什么，让你愿意在这儿待，空调什么、洗澡啊，这都不用说了，还有舞蹈室，什么乒乓球、什么那个桌球、手动足球，还有什么那个瑜伽馆、健身房，就是让你可以，然后。加班餐，夜宵什么什么都有，就是很多选择，每天吊着样的弄着花的， 对，就让你在这儿留着， 只要加班你就可以领什么饮料，就什么冰激凌，什么那个茶水间，那都随便， 对，所以这个也是企业需要做到一定规模才有这样的底气的， 才有一个这样的待遇。但其实啊，我们最终啊，就是也不认为那么多人需要加那么多的班， 对，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人都说了想错峰出行，在单位玩一会儿再走，享受一下空调，然后这不地铁上没有那么多人，或者那个什么不用那么挤，然后交通不用那么堵，然后等等有一些。但你要说有多少人真实就需要加班，这个没统计过，这个是靠心的，要摸着良心说。 其实我觉得就是加班这件事儿啊，一个是比如像我们这样初创的小规模的创业公司，我们是需要你领导亲力亲为来帮助他度过这么一个加班的一个阶段，然后让他知道所谓的加班可能是你成长的一步。但是对于一些大的已经形成规模的企业来说，这个加班呢，它可能成为一种公司的文化了。 是的， 那这个文化是我给你努力营造一种企业文化，让你在这个公司就是像回到家一样，你能体会到和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比家里的条件还好。所以你知道我有时候在想，因为我曾经也采访过互联网公司的一些这个大咖，我就问他们，你们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另外一个担忧，就是他不是下班不回家了，但是他也没工作，在这儿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几个同事打打牌，然后我们再去健身房健健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能把它理解成他不回家他就是加班了吗？ 这就是我说的伪工作吗？其实就是这个是工人能容忍，你知道吗？就是老板不傻，人家之所以当老板肯定比咱智慧，是吧？人家就是我还是那个老板不傻，但是其实他会制造一种恐慌，你知道吧？比如这个部门总在加班，别的部门不加班，别的部门怎么今年下的 KPI 太少了吗？就是然后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是真正加班的，比如说写方案啊、赶稿子，或者写什么，就是要必须夜深人静，就是自己的时候。而且有很多小朋友就是为了自己的很快进入新组装，不被别人打扰，因为那就是一片卡位，就工厂工人一样，密度挺高的，谁来回走什么都互相被打扰的那种。有的小朋友为了防止被打扰，就像您一样戴耳麦，你知道吗？其实他里边可能没放音乐，他只有这样的时候，他才告诉周围的人，我没开， 我很忙， 说什么？我不，就是你们也不要找我搭话。然后我在做的事情，我很忙，我在工作。就是他会用一种各种办法，其实想办法让自己进入心流啊，真的是。再说其实腾讯就是这种互联网公司，他可能没那么缺钱哈，可能就是然后他还需要自己工作时间生活时间的， 对， 就是所以老板他有一个区间吧，有灰色地带，就是我容忍你这样的，但大多数人可能不能伤了真正加班人的心吧。真正加班人的公司还是要给这些福利的， 对， 所以那些人公司就忍了，反正又不缺钱。 没错，他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大企业的底气 啊， 我是需要，我不需要你真的我去苛责你什么，你有没有真的加班，你吃了我多少，喝了我多少，但是没干多少。他其实是努力营造一个大的企业形象的。 形象， 我的企业是有这样的人文关怀的，所以呢，就是他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招贤纳士， 对， 有更多的人 关心到他真正想关心的员工，就是只要 这部分员工他关怀一些。而且其实我们就是之前哈，还有发现有小朋友特别讨巧是什么呢？明明他邮件下班的时候已经编辑好了，但是他弄定时发放，到半夜了发邮件，你动不动早上起来看人小朋友半夜发邮件，就好像他加了班一样哈。 对， 就是这个我们就说伪工作，再不然就看他朋友圈发一个半夜从办公大楼出来的，其实他可能一天加班哈，拍了各个角度的办公大楼哈，然后分着十天用，这你也没办法哈。 没错， 这个。但是我们就只能是这样，就是别伤了好孩子的心。 没错，其实呢，关于加班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说了，现在的一些互联网的大公司，他们有自己的一种这个管理方式。我印象应该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福特公司他们就做了一项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调查，就是你发现把这个一天的10小时的工作改成8小时，然后工作日从六天改成5天，整个的工作效率会大大提高，然后呢，他工人们去欣然接受这件事情，工作效率提高了，最后他成了美国工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工作方式了。包括在韩国有一些银行，他就实行到晚上七点强制关机，就是你想加班，我都不让你加班。后来发现这样的一种强制拒绝加班的方式反而提高了工作效率了，因为他很多人就想，我要如果7点之前这事儿完不成，就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就是你讲话很恐慌的事情。 恐慌的事情，对。 怎么办？我完不成，明天要交这个事情，我就必须逼着你自己7点以前把这事儿完成。所以它又是另外一种企业管理方式，一种文化方式。 我接着您说那个福特那个，因为福特那个后来它还有，就是它还有一个效应，就是有更多的人跳槽到他这儿，优秀的人。 没错。 然后它有更高的淘汰机制，就是它可以洗牌洗人。 对。 所以就是它所有每一个管理上的创新，为什么以前没有管理学？就咱们那时候都不强调管理，为什么现在都 EMBA 什么就是这么泛滥成这个样子，就说明现在真的很难管了。 你看今天跟王爷聊得特别开心，最后一点时间，王爷呢刚才我也说了，他经历过3重身份，那我觉得把这最后这个问题抛给你，应该你是最有发言权的，就是如果有的孩子有的员工他真的是不想加班，你个人给一些建议，怎么样机智的拒绝加班，就是我不管你的是好鸡汤还是毒鸡汤，我现在就不想喝了啊，就是孟婆汤我也不想喝了，现在你就告诉我怎么来机智的拒绝加班这件事儿。 那就是其实我刚才说了一个，就是如果你不想加班，你就告诉他我什么时候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这是最好的一个，是正向的，就是你说你不用加班就能交付一个结果，就特别 NB 的跟领导说，我不用加班但我能交付一个结果。但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哈。但是你心里别暗生那种，其实你要把你不要把加班理解成加班，其实可能会比较好。比如说你因为之前的比如说思维认知或者是说工作节奏上的问题导致这工作还没有完成，或者你正在陪公司打一个大仗。而且其实你加班完了之后呢，就是领导们要鼓励这个加班，通过加班得到成长或者取得成绩，一小点也要鼓励他。然后让他，其实他为什么拒绝加班，是因为之前你做的都不到位，鼓励都不到位。对，如果你拒绝老板加班的话，如果你不想走啊，拒绝加班的话，你就告诉他我不需要加班，我就能做那样。就是我做的背负着你，闭嘴。就是这样， 没错。 因为你没有你怎么样，你不能作吧？即使要走，老板也是一个重要的人脉，是吧？ 对， 没必要闹，是吧？ 没错。所以这是王爷姐姐在最后给大家的忠告啊，就是如怎么样机智的拒绝加班，给的一些方法。那高丽姐姐也给大家一个这个武器。大家可以看劳动法第41条规定，还有劳动法第31条都有规定，大家回去可以把劳动法看一看。当然不管说什么呢，你们都可以把它理解成用一种更开放的方式来认识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加班呢，你只要觉得可以交代自己，就是你可以让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在职场当中有尊严的活着，你觉得是拒绝让你更有尊严，还是说你不拒绝把这件事情默默的隐忍下去，承担了更让你有尊严，你更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寻求一些发展的机会，就是看你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了。不管是一碗有养分的鸡汤还是一碗毒鸡汤，都要看你怎么去理解这碗鸡汤， 对， 愿不愿意喝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给出的忠告，也再次感谢我们再来念一下广告啊，树人经营管理人才发展有限公司 CEO 王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机会愿意再来吗？ 愿意，特别愿意。关键喜欢姐姐。 谢谢大家，谢谢王爷。我们明天再见。